弟兄姐妹平安，请你翻开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27节开始，我今天念到44节，在新福新约圣经第113页，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我读的仍然是何修本的版本。有些撒都该人来见耶稣，他们说没有复活这回事，于是问耶稣，老师摩西为我们写下这话，某人的哥哥若死了，有妻无子，他应该娶哥哥的妻子，为哥哥生立后嗣。那么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同样的七个人都娶过他，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那妇人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对他们说，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那要来世代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然是复活的人，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就指明了，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对他来说，人都是活的，或者人都是向他而活的。有几个文士说，老师你说得好，以后他们就不敢再问他，指的是耶稣，不敢再问耶稣什么了。耶稣对他们说，人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后裔呢？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感谢你的儿子他乐意回答人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也因为他乐意回答，我们今天就有更丰盛的知识，有更好的神学，知道如何为上帝而活，为你而活。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特别求你帮助我宣讲这段经文，因为我的确不是很确定，但是就求你借着我们的中心来造就你自己的教会，你上帝儿子在地上的身体。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路加说有些撒都该人来见耶稣，这是应该是同一天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在圣殿里面挑战耶稣的人。第一批是祭司、文士和长老，他们来质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些权柄呢？所以他们挑战耶稣的身份，你是谁？你算什么？你凭什么权柄？你为什么要我们听你的？第二批人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这是马可和马太说的，他们是第一批人所差派来的奸细，装作好人要套问耶稣。他们说，老师我们纳税给凯撒合法或不合法？这个挑战是关乎人应该活在今世，应该要顺服地上的政权，还是顺从上帝。撒都该人提出的第三个挑战则关于来世，他们的问题是，人死后真的有复活吗？今世之后真的有来世吗？撒都该人问耶稣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一点讽刺，因为他们本身自己根本就不相信有复活。有人说当时的祭司多是撒都该人，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当时的统治阶级。但是从路加的记录看来，撒都该人和祭司并不是同一伙人。也有说法，也许我们熟悉这个说法，认为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 但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总而言之，按照圣经所提到的，我们对撒都该人的知道并不多，但至少我们应该认得出来，他们的神学很有问题。马太和马可都记录，耶稣针对撒都该人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这显示撒都该人有一种错误的读经方式，不明白圣经，导致他们的神学出问题。看来他们只接受经文的某些经文的字面意思，但是没有无法融会贯通整本圣经的启示。也许撒都该人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解经，也没有按照信心类比读经，以至于他们做出的结论会否定有死人复活，也否认有来世的盼望。所以你怎么读经，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神学。撒都该人问了耶稣一个关于一个妇人和七个兄弟的问题，这个是中文叫做归谬法的问题。归谬法就是把某一个说法推到逻辑的极限，以凸显这个说法本身内在的荒谬。例如声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包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说法，这个绝对的真理。撒都该人提出的问题或许很荒谬，或许很不入流，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其中隐藏有一个很基本的议题，基本的问题就是今世与来世究竟有什么不同。犹太人的历史家约瑟夫说，撒都该人的品性欠佳，甚至撒都该人都不喜欢撒都该人，但是约瑟夫自己可能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太直接确定他的话是非常可靠。撒都该人那天提出一个在现实生活之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一个与七个弟兄结婚的妇人。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我们通常不会认真看待不入流的人提出不入流的问题。如果你不认真看待这种问题，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箴言说不要按照愚昧人的话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变得像愚昧人，像他们一样。我们会说撒都该人提出的这个状况太荒谬了，这不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生，所以这个问题不成立，我们不用管他，不需要回答他们，真是无理取闹，真是无聊。 OK， 这是一种回答的方式，对这样的问题其实也算是合理的回应。或者你可以用更宽容的预设看待这一类的问题，认知提问者的动机并不纯正，他为人并不正派，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正经，但这也许都凸显这个人一种真实的属灵混乱，甚至他自己都不认知有这样子的错乱。耶稣他那天非常有耐心面对三批挑战他的人，耶稣并没有忽略不屑撒都该人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否定撒都该人的问题之合理性。也许撒都该人他们心中真的有疑问，所以耶稣那天是按照愚昧人的话，愚昧人的话，愚昧人愚昧的话回答他们，免得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也幸好耶稣那天非常认真的回答愚昧人，我们才有比较完整的复活神学和末世论。耶稣那短短的几句话叫我们明白，复活不仅是重新活过来而已，来世也并非纯粹的延伸今世。正因为耶稣回答撒都该人，我们就了解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 并不是最终极的复活。拉撒路他之后也吃也喝，我们也不会压抑。如果拉撒路之后也娶太太，也生孩子，一直要等到耶稣那天回答撒都该人，我们才知道原来来世复活的人不像拉撒路那样，他们不结婚也不生子。其实除了耶稣以外，有谁知道这事？有谁读圣经像耶稣那样读圣经？圣经是有明文教导复活，但以理书十二章，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苏醒，其中有得着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或约伯记第十九章，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或者诗篇十六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此正统的犹太教相信复活，甚至相信身体复活，但是正统信仰的犹太人并不知道复活之后来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犹太教的认知里面，来世就是延续今世，复活的身体是死前身躯的延伸，以至于犹太的拉比他们会讨论复活的人是否需要行洁净仪式，因为他们与自己的尸体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你这样相信复活，这样相信复活的正统犹太教自然也就无法回答撒都该人那天所提出的问题，所凸显的矛盾。矛盾就是摩西律法确实规范弟兄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死了，如果没有儿子，死者的妻子不可以去出嫁给陌生人，她丈夫的兄弟应该尽兄弟的本分，娶这个妻子，娶原来死去兄弟的妻子为妻，与他同房，目的是为要为兄弟留下后代。但是圣经不仅教导人要娶死去弟兄的妻子，经文就像刚所提到，也明显教导死人复活。所以你看得出来其中的矛盾是什么？其中的矛盾就是撒都该人问，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到底是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换言之，男人女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到底要如何与七个弟兄成为一体？你看得出来这个问题的形式或许很荒谬，但是这个问题本身的逻辑其实并不可笑，是每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都应该问，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有实际的应用。是的，也许没有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没有七个兄弟啦，但是两个兄弟有没有可能？三个兄弟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再婚的寡妇？再婚的寡妇，他们在复活的时候算是哪一个人的妻子？你知道当天耶稣听众里面有寡妇，不是吗？耶稣顾念寡妇，他最后要看着一个寡妇投两个小钱到圣殿的银库里面。而且耶稣之前在井边遇到有一个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人，他的下场会如何？如果他真的认耶稣为基督，他在复活的时候又是谁的妻子？所以耶稣在乎这些人明白，耶稣不要撒都该人，不要法利赛人，不要任何人，不要寡妇，不要再婚的妇人，不要任何人带着疑惑进入永生。他选择回答愚昧人的愚昧问题。耶稣的答案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并非所有的人都配得来世从死人中复活。第二，在来世复活的人与活在今世的人有一种本质上的不同，以至于耶稣会说他们与天使一样，或原文与天使同等。第三，复活的人 原文是复活之子，是上帝的儿子。第一，在34到36节，耶稣对他们说，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只不过算为配得那要得到来世和死人中复活的人。所以你就在此先停下来问，什么样的人被上帝算为配得？配得来世，配得从死人中复活。我们知道义人和不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从死人中复活，从死里复活，身体都要复活，但是唯有行善的得着复活，得着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算的配得来世，特别是指复活得永生的义人，他们从死人中复活，这是何修本比较精确的翻译。从死人中复活并不表示有死人不会复活，而是特别指他们复活就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远的死，扔在火湖里永远的死。所以耶稣他不只确认有死人复活，还告诉他们其中有人是被上帝算为配得来世的，其实就是但以理我们刚读到说的那个得着永生，以至于其他的人要复活得着永远的死，就是但以理所说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配得来世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怎么样？不娶也不嫁。为什么？耶稣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再死。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再死，所以他们就不娶也不嫁。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点困难，困难到造成夫妻在来教会的路上有一点口角上的争执。许多学者认为耶稣的意思是复活不死的人不再需要透过婚姻繁衍后代以延续生命。在这个理解之下，婚姻的目的就是什么？生小孩，生养众多，延续生命。因为人会死，所以你透过两人成为一体，生养众多。OK， 但是我想，这不是复活的人在来世不娶也不嫁真正的原因，或唯一的原因，或足够的原因。也就是说，不需要靠结婚来生子，来延续生命与爱，你需要学习安静，听你妈妈的话。OK， 生养众多，结婚生子，生养众多，我认为不是为什么在来世复活不再死的人不娶也不嫁唯一的原因或足够的原因。换另外一种方式问，人不能再死亡，这个事实除了解决人需要透过结婚生子，生养众多以延续生命这个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意义？还满足了什么需求？还达到什么目的？除了延续生命之外，换言之，婚姻，人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和目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解释的不够好，你们之后可以来找我切磋。婚姻确实有生养众多、延续生命的目的，但那并不是婚姻最终的目标。什么是婚姻最终极的目的？保罗，大家熟悉，尤其新福的弟兄姐妹熟悉。保罗说，为了这个缘故，什么缘故？以弗所书第五章，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什么缘故？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两人成为一体，从一开始人的婚姻，我们的婚姻是要表明上帝把他的子民，就是教会许配给他的独生爱子， 我们的婚姻最终的目标是反映基督与他心腹之间的关系。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明白从一开始上帝就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但是我们很少思想上帝定义要借着献我们给他的独生爱子做心腹，好使我们得以成为他的儿女，在来世复活得永生的人不能再死。为什么？因为他们与他们的新郎成为一体，同死同复活。他们的新郎是那曾经死过复活就永远不死的上帝儿子，也就是说他们在来世得到今世婚姻所指向那最终极的配偶，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表示你知道你要参加羔羊的筵席，来羔羊的婚宴，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思想过你到底要以什么身份参加上帝羔羊的婚宴？你不是客人，我们就是那已经准备好的心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在来世不娶也不嫁，因为上帝已经将我们许配给他的儿子了。这也告诉我们，婚姻从来就不是我们人生在世的最终目的。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婚姻当作偶像崇拜，也不要以为生养众多就进钱，那是邪教，那不是进钱。这个教会不会教导你，如果你的婚姻中没有儿女，你就不忠心。但是不反映基督和他心腹的婚姻，就算你生养再多的儿女，你也不忠心。领受单身恩赐的弟兄姐妹，你仔细想，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来世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你就不应该以为自己在上帝国度里面是某种次等的公民。最终，身为牧者的我，我很小心的说，我也期待你们弟兄姐妹小心的听。最终，其实我并不在乎你是否结婚生子，阿弥，我在乎，但是我真的不在乎。我真的在乎的是你是否委身基督的教会。因为不论我们在今世是单身或娶或嫁，在来世我们都不娶也不嫁，我们都成为基督的心腹。来世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不能再死。这句话就短短的一句话，又带出另外一些相关的问题，例如，如果当初亚当没有犯罪，不会死，他需要多久的时间才完成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的使命？换句话说，亚当需要多久的时间才通过上帝给他的测试，得着新天新地？预设亚当通过测试的结局不是留在园子里，而是得着新天新地。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上帝从一开始就要人的婚姻两人成为一体，表达那极大的奥秘，就是关乎基督和他的教会，那么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上帝的儿子是否仍然会道成肉身？这是我好奇的问题。也许你我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也许你会问，配得复活得永生的人，在来世不娶也不嫁，那我们在今世婚姻幸福美满的人，岂不亏大了？这是合理的问题。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上帝赐给你一个可爱的配偶，幸福的婚姻。但是你会这么想，也多少凸显你，我很小心的讲，过分爱惜上帝所赐给你婚姻的恩典，不是吗？你的配偶再好，你也不应该恋战他。我们的婚姻幸福应该叫我们更加向往那极大的奥秘。可爱的配偶再可爱，应该叫我们 更加渴望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今世的夫妻在来世是否保有某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I'm not sure。 我只能说到时候没有人会因为不娶也不嫁而懊悔而有苦读，因为配得复活的人必然在来世得到全然的福乐和满足，就是得着上帝儿子他自己。因此第三点，耶稣说复活的人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正因为耶稣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的人也就算为配得来世的上帝儿女。撒都该人会在这个节骨眼，就是耶稣已经预告上帝的儿子他自己将要被人杀死这个节骨眼之后，来见耶稣问他一个关于死人复活的问题，这不是出于偶然的。上帝儿子要被人杀死，但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向人保证要从死人中复活，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但是死人要复活。就这样，耶稣不仅告诉撒都该人，是的，有复活这回事，还对所有的人解释复活来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还教导撒都该人要怎么样读圣经。他说37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就指明了，荆棘篇那时候没有分段落，像我们一样有分章分节。荆棘篇就是指我们的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从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段经文。摩西记录上帝在那时候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当上帝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已经早已死去多年了。因此，若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他不是死人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必须是死而复活的人，上帝才能做他们的上帝。上帝没有说他曾经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说他现在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因此有人会说，耶稣把复活的教义建立在一个动词的时态之上，因为对他来说人都是活着的，或因为人都是向他而活或为他而活的。这也就是说，上帝并没有对死人发出应许，上帝何必要对死人发出应许？他没有与一个死人立约说他要使那个死人的后裔极其繁多，毕竟如果没有复活，后裔再多有什么用？死人要后裔有什么用？死人怎么能够向上帝而活？死了的人也不会纪念上帝，阴间也没有人称颂上帝。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后会说，这些人指着亚伯拉罕，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如果没有复活，你存着信心死要干啥？但是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并且欢喜的迎接，有盼望。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表示他们还指望另外一个故乡，不在这个世上。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上帝并不因称他们为他上帝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死人要一座城干嘛？上帝为活人，不是为死人预备那座城。所以我不知道耶稣那天的说法可否说服撒都该人，但至少有几个文士说，老师你说得好。之后他们就不敢再问他什么了，不敢再挑战耶稣了，他没有办法从耶稣的话语上抓到把柄，之后就直接设计谋杀他。但是耶稣继续挑战他们， 耶稣继续问他们话，人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太人最基本对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期望，这是符合旧约先知所讲的。例如以赛亚说，我们熟悉的经文，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等等等等。但是这位要来的子基督弥赛亚受膏者只是大卫的后裔吗？耶稣问他们，大卫自己在诗篇说，马可和马太的用词是，他们记录耶稣说，圣灵感动大卫说，说什么？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耶稣问，大卫既然称他，这个要来做基督受膏者的，称这位受膏者为主，他受膏者基督又怎么是大卫的后裔呢？你听得出来这个逻辑其实并不难。这是诗篇第110篇，这是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诗篇110篇希伯来文的原文是，我们的和合本是按照原文翻译，耶和华对我的主说，对我主说。所以问题就是，大卫怎么会称他自己的后裔我的主？大卫从来没有称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主。犹太人有第五诫命要孝敬父母，犹太人从来不会称自己的后裔自己的儿女为主。对犹太人来说，称自己的后嗣为主是匪夷所思的事。所以你好奇，难道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段大卫在诗篇111篇称我主的那位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后裔？怎么会这样？所以耶稣提醒犹太人，你们所期待的这位受膏者弥赛亚基督不仅是大卫之子，他是大卫之子，但是他也是大卫的主，表示他拥有超位大卫之子的身份。而有谁的儿子可以成为父亲的主？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记录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其实若他们真的明白，他们也就不会定荣耀的主在十字架上，要等到耶稣复活之后才会有人开始明白，才会有人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神圣的灵说因从死人中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谁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他自己之后会说，他是大卫的根基，大卫的根表示大卫出自于他，也是大卫的后裔，表示他出自于大卫。你要怎么理解这件事？主耶稣那天非常有耐心，当然也幸好他比我们更有耐心，我们可能不会回答撒都盖人的问题。他也比我们更有智慧，我们以为撒都盖人的问题很荒谬很不入流，其实我们本来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撒都盖人的问题，幸亏耶稣先回答他们。所以我想耶稣那天他不只是说给撒都盖人听的，我想因为耶稣认真回答撒都盖人，保罗才会有哥林多前书15章的那个不朽坏荣耀强壮属灵身体复活的神学，我们才会期待一个与今世全然不同属灵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都应该更认真的看待耶稣那天对撒都盖人说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会引发极大的争议。我们盼望复活，就比盼望一个也不娶也不嫁的来世。 这不是说上帝剥夺我们的婚姻，而是我们的婚姻只有在来世才得到圆满。这是说我们认知只有透过复活我们才完婚。这不应该叫婚姻幸福的弟兄姐妹丧志，这更应该鼓励在今世婚姻并不幸福的弟兄姐妹。只有在来世，当我们不娶也不嫁的时候，我们才完全得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郎。基督才是我们全心全力全意爱的对象，不是我们的配偶。弟兄姐妹，我们最好现在就明白这一点。你以为上帝会许配不全心爱他儿子的人给他儿子做心腹？上帝会在来世给他儿子一个永远不美满的婚姻？怎么可能？约翰·欧文会说，不在今世盼望基督的人也不应该奢望在来世要眼见基督。他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毕竟如果我们不爱耶稣胜过我们所爱的今世娶嫁的对象，那么他自己说我们就不能够到他那里去。他说无论什么人要到我这里来，必须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那天他们说，耶稣老师你说的好，说耶稣好的人也杀了老师，因为他们没有听懂耶稣说的话。但是2000年后的我们没有理由听不懂耶稣说的话。是的，来世还未显明，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来世的人不娶也不嫁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不是亏损，反而是最值得我们向往的生活形态，是我们渴望的、最渴望、最终极的目标。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来世，这来世不是我们配的，乃是你儿子为我们赚得的。而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就必然与他一同复活。他已经复活了，表示我们也必要复活。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今世所渴望的，无非就是以准备好心腹的身份参与羔羊的婚宴。所以幸好来世的人不娶也不嫁，因为你许配给你儿子的心腹，怎么可能还要再娶再嫁？天父，求你叫我们更确实的认识你的儿子，就更确实的盼望将来要见他面的那一日，就更确实的爱他，就更确实我们要参与羔羊的婚宴的那一日。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